各位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播出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据说呢，在我国香港地区，不知道华仔的人只有不懂事的小孩子。那么这种说法呢，可能也是夸张了一些哈，但是呢，它也说明了刘德华的影响力是非同一般。2010年是刘德华出道30周年，借此机会，刘德华推出了翻唱专辑《忘不了的》，以此回顾自己的成长历程，同时也向歌坛的各位前辈致敬。那么今天的经典唱片秀单元，我们一起来重温刘德华的这张翻唱专辑《忘不了的》。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2010年是刘德华出道30周年，所以刘德华特别精选了上世纪70至90年代他所喜爱而别具意义的10首普通话、10首广东话经典歌曲全新制作翻唱而成。这一次的专辑和这些歌曲的原歌版本相比较，这一次的翻唱呢，完全是按照现在的流行音乐感觉进行编曲和配乐。这种音乐手法及元素贯穿，保留了原来令人回味的情怀，企图呢让老一辈的乐迷对时光的回溯，也期待新一辈的乐迷可以欣赏到流行经典的新韵味。那么他的歌声陪你长大，陪你圆梦，这些歌曲呢陪他打拼，陪他成功。在一个别具意义的年份出一张诚心诚意的双 CD 专辑，圆一个多年来的梦想。那么按照现在的时髦说法，掌声响起也是一首神曲。提到原唱者凤飞飞，各位可能或许认知模糊，但是呢，这首歌绝对让你有清晰甚至是刻骨铭心的印象。在无数的综艺晚会、演唱会，还有需要发表感怀的场合，这首歌呢都会跟掌声一起响起来。一起来分享华仔演绎的新版《掌声响起》，继续是走 KTV 的路线，传达浓浓的大爱情意。 孤独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我的心中有无限感慨。多少青春不在，多少情怀已更改，我还拥有你的爱。想起初次的舞台，听到第一声喝彩，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下来。经过多少失败，经过多少等待，告诉自己有人爱。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你的爱将与我同在。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歌声教会你我的爱。经过多少次舞台，听到多少声喝彩，我的眼泪还是会掉下来。经过多少失败，经过多少等待，告诉自己要忍耐。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你的爱将与我同在。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歌声教会你我的爱。掌声响， 心更明白，你的爱将与我同在。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歌声教会你我的爱，歌声教会你我的爱，我用诚意换你。 掌声响起，来自刘德华的翻唱。早在十年前，刘德华到我国台湾地区做宣传的时候，都会听到一些普通话老歌，有时呢自己也忍不住跟着旋律哼唱起来。那个时候的刘德华呢，就曾经表示想要专门出一张翻唱老歌的专辑。十年之后，刘德华的心愿终于得以实现。而在众多老牌歌手当中，凤飞飞绝对是乐坛无可替代的人物，所以说在这一次的翻唱专辑当中，刘德华挑选了他的不止一首作品来重新进行诠释。那么相对于掌声响起的平淡，巧合有了更多值得回味的惊喜。我们呢也透过这首歌感受到了更多凤飞飞自成一派的音乐魅力，一起来分享刘德华翻唱版本的巧合。 世上的人儿这样多，你却碰到我，过去我没有见过你，你没见过我，这样的机会不太多，只能算巧合，凑巧相遇在一起，相聚只一刻。我看你，你看我，相对你默默无话说，偶然间这一个转眼就留我，是否还能再见面，谁都不敢说，以后我会见到你，你已忘了我。这样的机会不太多，只能算巧合，凑巧相遇在一起，相聚只一个。我看你，你看我，相对你默默无话说，偶然间这一个转眼就留我，是否还能再见面，谁都不敢说，以后我会见到你，你已忘了我。 巧合来自刘德华的翻唱。在刘德华的这张翻唱专辑之中，女歌手的歌曲很多，被遗忘的时光也收录其中。原唱蔡琴的版本随着影片《无间道》而风靡大江南北，甚至令蔡琴的事业跟当年的香港电影一样迎来了第二春。 原本被遗忘的时光由于影片情节而被打上了浓厚的悲伤烙印，但是呢，身为其中主演的刘德华显然不想继续悲情下去。那么新版被遗忘的时光被淡然的爵士曲风包裹，但华仔的演唱实在是歌曲表达出来的意境的刘德华唱的完全是不到位，和上一首歌一样，刘德华的演唱的还是 KTV 的卡拉 OK 感觉，真的是怎么说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其实呢，关于刘德华和蔡琴呢，还有一个小故事。刘德华很多年前就开始听蔡琴的歌，据说呢，有一次上蔡琴的节目，刘德华对蔡琴说，有机会我一定要翻唱你的《被遗忘的时光》。没想到蔡琴脸色一变说，呵呵，很难唱的哟。刘德华当时说啊，我练一下，结果呢一练就是十几年。后来呢拍《无间道》的时候用到了这首歌曲。专辑当中刘德华翻唱了这两首歌后还想寄给蔡琴，结果蔡琴说算了吧。我估计刘德华幸亏没有把专辑寄给蔡琴，否则真的是很可能会造成友谊的破裂。开玩笑了，一起来分享刘德华翻唱的版本《被遗忘的时光》。 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渐渐地会伸出我心坎。清静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那缓缓飘落的相遇，不经意打在我窗，沉默不语的我，不时地回想过去。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欢乐的情景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 的脑海。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一起来分享的是刘德华翻唱的专辑《忘不了的》。刘文正的代表作《三月里的小雨》，由当时台湾的知名夫妻搭档谭建长和小轩共同创作。从故乡的云到365里路，将风景和心情可以说是共同谱进了作品之中。这个呢，也一直是谭轩夫妻俩创作的最大特点。那么《三月里的小雨》同样用小雨和小溪那种画面的流动感，带活了一个寂寞的身影，让一首简单的作品在一种情与景的对照之间，意境可以说是跃然纸上。刘德华的版本加入了更多情景描写，开篇的雨声也勾勒出真实的画面感，编曲上的则以简单的吉他衬托出刘德华不加修饰的声音，更是有现在的流行气息。刘德华的演唱呢，也有了返璞归真的意境。那么对于这首歌呢，刘德华的演唱应该还是可以达到80分的。一起来分享《三月里的小雨》，来自刘德华。 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山谷里的小溪，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流不尽。小雨为谁掉？小溪为谁流？带着满怀的激情。小雨淅沥沥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山谷里的小溪，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流不尽。小雨陪伴我，小溪听我说，可知我满怀的寂寞。今晚谁带我追寻，追寻那一颗爱我的心。 刘德华，三月里的小雨。在香港的演艺界，刘德华是以勤奋著称，过了这么多年，刘德华的勤奋仍然是有增无减。进入新世纪之后呢，张学友淡出，黎明宣布不再领奖，郭富城重点呢也是放在了电影表演之上，唯独刘德华仍然是电影歌曲两头忙，而且呢还当老板，投资《疯狂的石头》等等很多影片，让人对他的经历真的是刮目相看。大眼睛是高凌风的代表作，后来成为了庾澄庆的代表作，现在呢又被刘德华拿出来进行了再一次的加工和改编，没有原唱高凌风特有的时代味道，也没有庾澄庆那般近乎颠覆的大胆改造，华仔呢重新演绎的大眼睛继续是有自己的特点吧。一起来分享。 我可以不知道你的名和姓，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我从来不明白命运是什么，只与你相逢，从此不寂寞。你的眼光似乎对我诉说，

谁知道失去了爹娘是什么滋味，天冷了谁来管我，饿了去找谁，树上的小鸟也要妈妈来陪，除了叹息和流泪，我无家可归。孤儿泪，孤儿的眼里含着泪，有谁知道孤儿的泪水是什么滋味，孤儿泪，孤儿的眼泪留给谁，有谁知道失去了爹娘是什么滋味，天黑了心里害怕，夜晚无处睡，树上的小鸟也有妈妈来陪，除了叹息和流泪，家可归。天黑了心里害怕，除了叹息和流泪，我无家可归。 孤儿泪来自刘德华的翻唱。那么比起欢快的歌曲呢，刘德华还是比较擅长那些有一些悲情色彩的歌曲。那么这首孤儿泪呢，是刘德华用来纪念故友柯受良的。那么孤儿泪的音乐电视呢，特别请来香港电影名导许鞍华、广告名导霍兆基来指导。刘德华饰演一个流浪的孤儿，战乱之后呢，苦苦寻找亲人，场景呢也是颇为感人。北国之春之榕树下之故乡的雨啊，这首歌的名字呢很长也很有意思。这首歌呢原来是一首日本歌曲，分别在内地、香港、台湾有着不同的填词版本，而且呢这三个版本当时都是红遍华人地区，于是呢有了三个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名字。那么跟刘德华的演唱相比呢，这一次的特别之处在于特别结合了三个地区各一段的版本收在专辑之中，让华仔的新版显得更有纪念意义。一起来分享这一首非常特别的翻唱歌曲《北国之春之榕树下之故乡的雨》。 青青白桦遥遥碧空，微微南来风，木兰花开山岗上，北国之春天啊，北国之春天已来临。城里不知季节变换，不知季节已变换，妈妈又在起来抱我，生来盼一缕烟斗。 故乡，何时能回你怀中？路边一棵榕树下，是我怀念的地方。晴朗的天空，凉爽的风，还有醉人的绿草香。河里柔波小渡弯弯，情人山坡看仙鸟。晚霞照上你的脸，情话绵绵说不啊，你可想起榕树下，可曾想起绿草香。风家书一声关注，一句平常的体己语，令我快慰心里满是暖意，犹如令我置身春肺里。总提到家中事前斗烟，重回旧你家中中，写到家乡的雨滴滴细雨话儿说，问我有否记挂旧燕子家乡的细 北国之春之榕树下之故乡的雨，来自刘德华的翻唱。小丑这首歌的原唱呢是张奎，但是呢一般人先知道的必然是极致歌王张帝，因为即兴创作的才华呢，让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创造出了以台下提问台上即兴唱答的演出方式，轰动娱乐界，获得了极致歌王的称号，至今是无人能及。张奎呢是张帝的弟弟，上世纪七十年代主持综艺节目的名嘴，也被称为鬼马天王，而且呢还出过很多张唱片。小丑就是至今仍然被人传唱的代表作。那么这首歌呢，活脱脱描述的就是演员在热闹浮华的娱乐界里冷暖自知的心情，自然引发无数演员的共鸣。小 S 就是这首歌的忠实粉丝，华仔选择这首歌呢更是不足为奇。一起来分享刘德华翻唱的小丑。 掌声在欢呼之中响起，眼泪已涌在笑拥里，启幕式欢乐送到你眼前，落幕时孤独留给自己。是多少磨练和多少眼泪，才能够站在这里。失败的痛苦，成功的鼓励，有谁知道这是多岁月的累积。小丑，小丑，是他的心酸化作喜悦呈现。 藏身在花火之中想起，眼泪又在笑容里，起幕是欢乐送到你眼前，落幕是孤独留给自己。是多少磨练和多少眼泪才能够站在这里，失败的痛苦成功的鼓励，有谁知道这是多少岁月的累积。小丑小丑，失败的心酸化作喜悦，呈现给你。小丑小丑，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天咱们的经典唱片秀，来跟各位一起分享的是刘德华的翻唱专辑《忘不了的》。从这张翻唱专辑当中不难看出，刘德华呢有着很重的怀旧情节，他选了很多小时候听过的歌，就像很多人从小听着他的歌成长一样。刘德华的成长过程中自然也少不了在他听来耳熟能详的歌曲。随着时光的流逝，很多人已经不再记得南屏晚钟、今宵多珍重、总有一天等到你这些歌曲的原唱者到底是谁。然而呢，刘德华的再次翻唱让人们重新记起了一个名字，崔萍。他呢是在上世纪60年代有着抒情歌后的称号。刘德华在他众多的歌曲当中选择了这首《总有一天等到你》，这首歌被无数巨星翻唱过，而这次刘德华的翻唱好坏暂且不论，却令人有时光倒流之感。一起来分享刘德华的版本《总有一天等到你》。 山又高，崖水又急，你在东来，我在西，山把我们分，水把我们离，我只有天天等着你。海无边，崖崖无底，你在东来，我在西，海把我我们你，我只有天天等着你。你是沙来，我是你，我们两生就在一起。我是秋来，你是晴，我们俩分开不容易。我钟情